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录制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首批100篇作品近日上线，请听报道。 首批上线的100篇作品由70多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和录音师参与制作。作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这套高标准、高品质的有声语文教材，内容涵盖教育部审定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 诵读库的建设就是解决一个不均衡啊、不充分的这样一个矛盾，因为我们的师资力量全国各地参差不齐，我们这是一标准的语言，标准的一种表达，对他们教学是一个补充。 为确保其权威性和高品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专门成立由播音和语文教育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审核专家委员会，对每一篇课文进行审核把关，达到国家规范读音及表达标准。 像我们每个人录的过程当中都有，就是说停下，你要再把这个再来一遍，前面那个地方可能需要再调整，所以这可能在我们以前参加过的所有项目当中，我觉得从严谨和规范度这是最强的一个。 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的推出将惠及全国1.5亿中小学生和900多万教师，公众可通过央广网、央视网、国际在线、教育部官方网站等新媒体平台点击收听。 让孩子们，让中小学生去跟着读，学着读，然后独立去读，养成他们的语文素养，同时其实也对孩子的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这种素质的养成和提升有直接的帮助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央视国家宝藏独家授权的同名书籍《国家宝藏》近日出版发行，书中全部内容经故宫博物院等9大博物馆专家亲自审校修订。昨天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所编的鲁迅影集面世，这些照片或独照或合影或摆拍或抓取，都是鲁迅生命当中有意味的瞬间，他们对研究鲁迅的作品、生活、思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年过七旬之际，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美国著名惊悚小说家詹姆斯·帕特森合著的小说《失踪的总统》将于6月推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简体版将于6月在全球同步上市。经历了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现场揭晓。大赛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五句孔子特约播出。看圣者起舞，品大同精神，由北京四海一家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惊艳亮相。舞剧孔子讲述了儒学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60余位专业舞者用华美的舞姿生动再现了这位圣人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购票请查询天桥艺术中心网站。 好了，北京时间20点07分，接下来我们的演艺江湖呢继续带给大家一条有声消息。电视剧《归去来》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热播，这部剧由著名导演刘江执导，唐嫣、罗晋领衔主演，还汇集了许凌月、于继伟、王天辰、马成成等青年演员倾情出演。《归去来》是一部聚焦留学青年的励志剧，剧中啊妙莹与宁明两个主要人物的感情线也是一大看点。那么今天下午《归去来》剧组走进了香河原北里社区与观众进行互动，演员于继伟呢介绍了他在剧中扮演的宁明这个角色，他认为出演宁明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挑战。 在剧中他是一个家庭出身非常普通但是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一名高材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清华，性格呢也是非常的淳朴，因为追求一段算是没有结果的暗恋，独自一个人踏上了美国。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事业跟爱情。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吧，也有挑战，对，因为毕竟这个角色跟我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差异倒不大，我本身也有一些性格跟宁明挺像的，但只不过是没有宁明这么极致吧，还是会根据人物根据剧本然后去往他这个角色上去靠。 好了，那在有声消息之后呢，还要告诉大家本节目呢是有奖品提供的。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4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蕴含着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不见不散。 除了要送票给大家呢，我们还要带领大家一起进剧场看演出了。纪实剧场《裁缝》，乌镇戏剧节口碑之作，历时1年半，采访了100位老人，用年轻创作者的视角展现了哀而不伤的老年生活。本剧呢是由著名的青年导演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由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沁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等多位名人倾力推荐。晚年琐碎生活的写实，诗意的释放与表达，情真意切，是感人至深。我们呢会选择其中的一场啊，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剧场。那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四位主持人当中还会有一位带领大家一起进剧场看演出了。 对，就是还带抓阄的是吗？ 没错。 那参与方式还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 在这个年代，我们仍然相信通过戏剧去讲述一个老去的故事，有且会有很多年轻人乐于倾听。 我们有且仅有一个愿望，故事结束时，观众能拿起手机拨通父母的电话，向他们简单的问候或日常的聊上几句。于是因这样的缘起，有一些人聚集了，他们都爱着他们逐渐老去的父母，一样试图去爱所有正在老去的人。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部话剧采访。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伴随着大家始终的话题，也就是老去的话题。为您介绍的是话剧裁缝。 对，我们先来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啊，我们来请出编剧和导演王婷婷，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编剧哈，石榴，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演员之一哈，吴耿华，欢迎您。 大家好。 哎呀，这个那天在录之前的宣传词的时候哈，然后我就问我们这个编辑一个问题，他到底是读裁缝还是读裁缝呢？然后来编辑回答给我是裁缝，因为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儿。 对， 今天终于等到这个节目主创人员来了，一定得好好解释解释。 是的，是的。那其实啊，说到这个编剧导演王婷婷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一有新戏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还说呢哈，我们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老去的话题，但是这几年我们怎么没觉得王导他有老去的痕迹呢，而且越来越年轻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一开始这个话题有点跑呢？ 这可以跑， 可以跑哈，咱先说点旁的呗。 那个我这个可能心态比较好吧，主要是因为主持人太会说话了，谢谢雷雷，谢谢雷雷。 事实如此嘛。先请王导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是一部讲述老去的故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要做这样的一部剧？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呢？ 大概是在2014年年底吧。我陪着家人去医院看病，我父母也进入了一个衰老期，然后有一些慢性病啊，各方面的影响，我就突然开始想，而且。其实父母的婚姻啊，这个老去的婚姻，和我能看到身边很多人的，后来和编剧石榴还有我们的一位作曲叫廖俊佳在一块儿聊，就像日常聊天一样，就说起来了这些事儿，就是他们的婚姻中有很多磕磕绊绊，就好像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是谁都知道这个幸福的下面隐藏着很多波涛汹涌，或者是不为人知道的那些家里的私事。所以说起来呢，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每个家好像都是这样，然后一聊这个话题就聊开了。后来就想，哎，为什么不为着这个表述这个老去和我们长时间的去面对婚姻，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戏进行一下思考？因为我们就觉得，至少我觉得吧，我说开车都需要学习，要进驾校。 对。 可是我们没有学习过怎么老去。我们把老去有的时候，因为说老好像有点消极，或者是让人觉得有点 悲凉。 对，有点沉重悲凉。那我们就用了很多词儿去代替老，比方说成熟了，成长了，变得更加的。 豁达了， 爱世事， 潇洒了， 对对对，知了天命了等等。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自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就走在老去的路上，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学习过这件事情，对于未知的不可知，然后这些东西在困扰我们，它的这个时间流逝感啊，始终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很少去面对它。我也在自己的身上其实是感觉到了很多衰老的迹象，比方说记忆力啊、生命力啊，或者是平常日常的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也在开始思考，我将来有一天也会像我的父母一样面对他们现在的状况。 那我要为这些提前做一些思想的准备，所以这可能就是做这个戏的初衷吧，也是我们这几个创作者集合在一起说，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儿，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老去和学习怎么面对婚姻中的种种磕磕绊绊啊。 哎呦，所以从一开始哈、啊，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部剧。 对 对，因为虽然说也许二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想过老去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真的一过三十岁就真的开始想老去的事情，因为就像刚才导演说的，会在身体上有种种的特征呈现，就原来可能不知道说啊还会就是疲惫，然后你就不干不了活了，不太可能这样，但你真的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有这些东西体现过来。 而且女人是不是更明显，或者对这个事情更敏锐？就比方说眼角的皱纹，我觉得反而 是男性更敏感。 哦，真的吗？ 啊， 其实都敏感是吗？ 哎，这个问问小吴呗。你还没到那个年纪是吗？ 我在剧中扮演的小吴呢，大概是在43岁左右，但是我现在实际年龄是31岁。 哦， 哎，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男性更那个可以感觉到衰老的这个迹象，我是非常非常同意的 啊 啊，因为就是。我跟我一个哥们儿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们俩是同龄人 啊， 然后他在重庆，然后见面之后，我们都拿着自己的热水杯， 哇， 然后 31啊， 哎，31岁， 枸杞是吗？ 哎，那倒没有，就基本上都是热茶呀什么的，但是 还是像我一样拿着手串， 手串也有，手串也有，对，然后我们就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个感慨，就是说。不用多，哪怕5年前、 啊、 谁喝热水呀、 啊？对啊， 都是要喝冷饮、凉的饮料啊，什么这那的，对吧？ 嗯， 突然一下，我们手中不约而同的都出现了这个热水杯，这个就是一个老去的信号。虽然我只有31岁， 还真是，你还真是挺早的。 嗯、 你像我真真正正就是一年四季只喝热水，还是从前年开始。 嗯， 那个时候我还是3字头呢。 我算算啊， 我还没有我31岁的时候，那时候还真是就是天天凉的、啊、喝凉的、嗯、吃凉的，但是也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一样，有一些反应、嗯、但是后来前年我打网球的时候就天天给自己灌冰镇的一些饮料，突然我的、 嗯、这何必呢，你说 真的我的肺要炸了，后来隔了2个月、 啊、嗯， 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你千万以后不能再喝凉的了，一定暖水杯不能离手，从此我觉得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个篇章。 那你看雷哥，我这个篇章就比你翻的早几年了， 就是早的点儿。 这是一种迹象了，就是说我觉得人最心慌的时候是发现自己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嗯、就说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熬2-3个夜或2-3天不睡好觉，你该干嘛干嘛、嗯、但你突然间发现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就真的该干嘛你干不了嘛了。 对， 所以这个是经常就是尤其是这几年我也经常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思考的问题。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爽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说现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不理解老年人或者中老年朋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有一些举动，有一些想法，但是老年朋友他们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会觉得，哦，其实现在我真的是有改变了，为什么你们作为年轻人甚至作为儿女作为亲人没有发现，让我们很苦恼。所以咱们这部剧在第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嗯、用了3年的时间，其中1年半就是为了去找很多的老年朋友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故事，是这样吗？石榴王导也行。 对，那个是的，然后就是有了这个缘起以后，大概是2015年哈，我们就开始，因为想写剧本，然后我就找到了石榴，说咱们一块儿写剧本，他文字能力很好，你说吧这段。 其实就是我挂编剧这个名真的是华而不实啊，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我觉得是以挺导为头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当初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其实进入剧本的这个阶段是很容易的，因为毕竟是戏剧的导演编剧啊什么的这些，但是我们当初要想为什么就是怎么来呈现这个老年的话题，但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大概这个年轻的这个岁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以我们的笔触来真的写清楚老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是老的生活状态是什么，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觉得是我们要真的走进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1年半的时间的周六周日甚至是假日的时候，庭导就开着车带着我们大概一共4个人，我们是一个就是庭导，然后是拍照摄像，然后我来做访问， 然后基本上都是从身边的父母朋友啊，然后朋友的父母开始来扩大这个范围，然后慢慢的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大，我们能够采集到的真实的素材就越来越多。那在我们最初有这个做老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各种创作的方式，不管是甚至我们有想过什么像飞屋的那种啊、嗯、或者是飞越老人院什么的，这种就是比较玄乎一点的或者怎么样、哦、但我们真正做了这一年半的访问了以后，我们才真的找到了我们想要创作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一年半所有我们采访过的老人，而且我们在采访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你跟他对话，我们其实基本上也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陪他了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他讲述，其实不太会有人问他们的这些问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珍贵的一个过程。所以裁缝这个戏，我觉得它的为什么叫纪实剧场，等会儿导演可以解释，但是在我们这个一年半的采访过程中，我们真的就是把我们采访到的这些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或者我们真的觉得它是呈现老的这个状态最真实的这个案例，甚至是他们的话，就原封不动地放到了我们的戏里边。所以这个戏是没有花里胡哨的这种故事，甚至没有高潮，我们也不做煽情，它就是老的状态，就是老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忽略的，甚至他们自己在生活的这个过程中被忽略掉的呈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嗯，所以其实是很多真实的故事编织起来的。那在这么多采访的故事当中，有没有真的让你们一听印象就觉得特别深刻，然后说就一定要坐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故事？ 有有，我们从一开始从身边的认识的人开始，逐渐扩大范围，就认识了很多陌生的老人。就是有一对儿，是我们用了他们的形象出现在这个海报上，也就是裁缝这个戏的人物原型，但不是故事原型。其中的这个老太太呢，我们当时见到她是89岁，她的膝盖已经不行了，然后老头儿推着她，老头儿姓吴，老太太姓顾，然后老头推着她在北海公园，就看到他们的时候，哎，我们还在跟别的老人说话，然后再扭脸看，他已经绕着那个北海公园走了一个大半圈，哎呦，这个老头健步如飞啊，他推着一个轮椅推着这个老太太在公园里遛弯，我说上去跟他们聊一聊，然后就这么结识了。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就是很容易的就信任我们。然后去到他们家，我才知道他们其实生活很孤单，因为子女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回来工作太忙，回来的太少，所以那时候就跟他们聊了很多。这个老太太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裁缝，她是专门给人做，就是像过去百货公司里面那个买了布料以后给人做服装设计样子，然后给人裁剪。她说我照你们现在我就是服装设计师了。我说哦，对对对。然后老先生呢是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运动员，退役了以后， 怪不得健步如飞呢。 所以他健步如飞，所以我们的人物就是从这儿来的，啊，人物的形象，也是从这里来的。但是故事呢，其实上是涵盖了那么多对老人，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老太太，我们觉得，不管他们的好像家庭是背景啊，是经济条件好一点还是弱一点，啊，受教育的程度高一点还是一般一些，遇到了一个普遍的状况，他们都说：“哎，我那个你孩子们，你们那个不要结婚太早。”所有的老太太都有这个说：“那个我要是你们这个年纪，我就不结婚了，我就不结婚啊，我要独立的生活。”就劝我们。后来我在想，哦，其实他们走过这一生，其实是觉得有很多自我没有实现，没有能够实现，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赋予了他一个，我这也是我们作为编剧的时候的一个愿望吧，就是想好，如果你的生活不是这样，按照他现在的样子，在进行，而是你有了一个机会重新开始选择你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婚姻不好，你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以选择离婚的话，如果有这一个可能性，你的生活能发生改变吗？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戏其实提出的故事上的一个新的设置。所以其实依照他的职业特点，他叫裁缝，就是老太太老顾的生活，他是裁缝，但是他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随着戏的每一个进行的不同的篇章，他有的地方是裁了， 就像他和他的生活关系，他的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他想把它裁掉，但是裁掉了以后却发现他其实上只有连在一起，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件衣裳或者是一块什么东西，他最后只有一个缝合弥合的过程。其实不用说了，我们现实的关系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年轻人哪怕是谈一个恋爱，其实这中间也是有一个裁开弥合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所以最终确定了这个名字叫做裁缝，中间有个点儿。 是，哎，那小吴啊，当你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是讲述一个成长和老去的故事嘛，你有没有特意的回家，比如说和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其他的一些老年朋友去聊聊天，听听他们的故事，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灵感和素材呢？ 其实这个工作倒没有做得这么具体，但是我是跟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石榴姐编剧一直在聊这些事情，去用他们采访的这些经历来丰富我自己的内心，因为毕竟这个创作的时间啊、周期啊什么的不允许我回到家里面，因为我新疆人。对，所以说离得比较远， 对， 可能在时间上面不太允许做这个事儿，对，但是我们在其他的用其他的方式去弥补了这个问题。 对， 就说其实演这部剧还应该会有一些心理建设，就毕竟您在里面演的是40多岁的一位先生， 是 吧？ 是。 你了解40多岁人的生活的状态吗？哎，可以问问磊哥。 是我的内心才有20岁哦，我都不太了解40多岁人的想法。 怎么说呢？演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就是不可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角色你都经历过、你都尝试过。所以你只能靠你的经历、你身边人的经历、你看过的书、你读过的这些东西、小说或者这个影视作品啊或者什么的，来去完善这个东西，只能是这样。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话剧《裁缝》啊，我们一定要这样着重的去读这两个字哈。当然这是一部关于老去的故事，里边会有比较让人觉得沉重的一些话题和内容，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但其实我们想传递给您的是另外一种表达了哈。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通过这部剧哈，也一起来可以说反思一下生活吧，是吧？ 是的。好，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马上回来。 在这个年代，我们仍然相信通过戏剧去讲述一个老去的故事，有且会有很多年轻人乐于倾听。我们有且仅有一个愿望，故事结束时观众能拿起手机拨通父母的电话，向他们简单的问候或日常的聊上几句。于是因这样的缘起，有一些人聚集了，他们都爱着他们逐渐老去的父母，一样试图去爱所有正在老去的人。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部话剧《裁缝》。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看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8全领域大基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在剧场听摇滚， 特别燃的那种吗？ 对，有人怒刷了13次，还是想再看呢。 什么剧啊，这么厉害？ 羞羞的铁拳导演宋阳的代表作之一。 哎呀，快说什么名字？别卖关子，现在就想去。 开心麻花最好玩的爆笑喜剧《老友记》5月30日至6月24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每周二买一赠一，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高磊也说这个我有戏老来那个我做戏也有一段时间 是是是 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更踏实一些的创作阶段，就是我既然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旺盛的一个创作精力了，那我要把我有限的精力留下来，我要慢慢的积攒和积蓄做那些真正我想做和我认为值得做的作品，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别的东西少做一点，因为戏剧本身就不挣钱啊，戏剧都蛮贫困的。那如果不是艺术表达或者说内心创作特别冲动的东西，可能我就会拒绝掉或者把它推掉，我把时间和精力留下来做这个，因为真正想放在戏剧舞台上去表达那些想说的话，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太多，我自己也做过这种就是比较仓促的创作。 嗯， 我觉得要扎根在生活上，真的去为我们的生活发声的话，那要用负责任的创作态度去。那么我觉得三年，其实我走到现在还觉得我还没有走够。我应该再付出更多的时间，我们的采访应该继续进行下去。有可能我们还想再不断的，因为你深入到一件事情以后，你会发现它的涉及的面越更广，你的深度会越深。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一直走下去，可能将来还会产生别的创作和别的作品。那我现在的裁缝叫做老顾篇，我们暂时把它定名在老顾篇上，就是以老太太的这条线索视角来讲一遍这个故事。那我下面还想做一个是老吴篇，就是当我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女性，就刚才高磊说那个啊，男性对衰老可能感觉更敏感 明显一些 啊。那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真的去从男性的视角再写一个故事，但是我想之后我还会做一个裁缝的老吴篇，就是从老头的这个角度再重新认识一遍这个时间这个阶段的生活。那这件事情还应当继续深入下去，因为真的你想做一个事情，你要对生活发声的时候，你会有无限的乐趣和热情，你会觉得哎呀，这件事情真有趣啊，而且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凝聚力的一个东西在吸引着一群人在替他工作，所以这个感觉还挺棒的啊。 就其实通过采访我觉得就是在艺术创作当中，电影里面做纪录片的是最值得敬佩的。 对， 然后你像如果是写电视剧的话，那种三五年磨一剑的自己原创剧本其实特别值得敬佩。我觉得在话剧里面可以花三年时间去做一部纪实剧的，真的是一件大工程了。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当然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北京时间平台上面还有网友1398尾号说了，说好想去看一下哈。所以我现在就怎么说呢，这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部剧其实是给年轻人看的还是给老年人看的呢？ 我们其实在创作这个过程中经常会问对方或者是问我们团队的伙伴来说，说这个我们到底想要给谁看。当然我们在采访这个100多位老人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呈现出来这个东西他们能看到，因为他们确实很孤单。在任何层面上面来讲，我们做的这一个东西有一部分一定是为了他们的。那但是我们在创作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传达给的真正的群体其实是像我们一样30岁甚至是更年轻的90后00后的人。因为就像我们这个戏的 slogan 一样，就每个人都走在老去的路上，让我们试着学习如何变老。这句话是说给每一个老去的正在老去的人说的，而其实这些年轻人就是正在老去的人。然后当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群体了以后，我们其实在创作中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方向，就是我们不想做那种所谓的很有故事性很有话题点 冲突的 很集中的这种东西，因为太多了。我们也很有可能创作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来，但是我们有我们100多位老人的生活基础，我们就想让年轻人看看他们的父母甚至是姥姥姥爷这一代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现状。当然它还是有戏剧性的，有非常强的戏剧性的。这个其实在我们在乌镇演出的时候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回馈，就是很多人看完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姥姥姥爷这样的一群人，然后他们也能真的感同身受到这一点。然后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做这个戏，我们希望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是说钱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方面，而是它真的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改变。就像我们在走进这100多位老人之后，我们在路上看见老人，或者我们在真在面对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有所改变的，这是我们做这个戏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对，刚才石榴也提到了，咱们的这部剧呢是参与了去年的第五届乌镇国际戏剧节。 对， 好像听说最后一场观众排队了8个小时来买票，其他的这个演出的门票就是开票30分钟全部售罄，而且有人评价咱们的这部剧说是看完才逢，看尽一生。 嗯， 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极致的一句评语呢？你没有想过吗？ 是这样，因为裁缝哈是集中了那么多人的故事凝练，还有他们的语言，还有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还有两代人之间的思考，这个关系，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话题性，其实在于，就好像我在剧场里面也很感动，就是很多人呀，很有的时候他们笑，哎呀，他们的生活怎么是这样的呢？那么有趣，他们哪怕争吵，吵的那个内容，哎，怎么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说我们那个嗨，那个生活那个改变了的状况，我们竟然会笑着说，就是。其实我们走过了一个生命阶段以后，人常常就是你看我那个时候还那样呢，还挺逗的，他就可以释然的像一个笑话。所以剧场里面有很多反馈是他们又笑又哭，我们都知道笑是因为会心嘛，然后哭其实也是因为眼泪是为自己而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面我相信他们大家都能看到自己生活里的那些影子啊。观众说哎，我想起了我的姥姥姥爷，还有什么那个神丹青的父亲哈，丹青老师的父亲说90多岁他看到另外一个演员也是90多岁，他很钦佩，这就是他的生活呀。我想可能每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看到的是不同的自己，看到了是自己的亲人走过的生活，所以可能大家的共鸣感会比较强。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老艺术家，然后在扮演这些老人哈。就说我不知道这些老艺术家在扮演这些老人的角色的时候，而且是这种纪实风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哈？但是据说观众的震撼是挺大的，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几位老艺术家，然后他们出演的这些角色，包括老顾啊，应该扮演他的这位老师已经是92岁了，是吗？92岁，然后还在舞台上，还能为大家去演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哦，是这样，其实我戏中的老顾是两个，一个是73岁的，一个是93岁的。那么这个戏其实上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设置，就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时空对照感吧，就是让一个93岁的老人开始回首他原来的生活。他在一群他要本来也打算烹饪的小龙虾里面突然发现了一个会说话的小龙虾，然后那个会说话的小龙虾就实现了他的愿望，就很像那个 重返20岁。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也是他的幻觉，只不过他是对生命的一个回顾。 对。 然后他的故事就开始了，他年轻一点的那个他故事就开始了。那么这两位演员呢，93岁的老顾的饰演者呢，是来自于他以前是青岛市话剧团的演员，最早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但是现在的青艺已经没有这个剧院了啊。后来那个时候要号召到各地方去支持院团建设，他就去了青岛，演了一辈子戏。而且演了很长时间，演了30多年的樊姨，一直是演女一号的，是非常漂亮，直到现在她已经90多了，在台上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位老演员，喜欢打扮得非常好，而且她写过书，她的名字叫沙漠，非常好的演员。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天津人艺，也是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而且那个在乌镇演出的时候，有一些外国的 也是别的国家的特邀剧目来看我们这个戏，说哎呀，中国戏里面我们认为看过的所有的中国的邀请剧目里面，这个女演员是最棒的，说她就像是中国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她的表演很自然，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我觉得哎，那就对了，其实上就是我们请这个演员也对了，我们的创作方向也正好合适了，因为我们想做的是纪实的剧场。刚才爽提到了那个纪录片的概念，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采访的时候就想拍纪录片，可是呢因为我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水准有限啊，影像的东西我接触的少，我只能是用一个纪实剧场的概念来，其实等于做了一个剧场里的纪录片。我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他的表演非常的松弛自然，有的时候又特别的端庄，这常常也让我很着迷啊。然后小吴，我找到吴耿华的时候，其实他身上有那种，有的时候有一点，哎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吧，就有点像我。我开始反思这件事儿，就是我老对我们家长不耐心。我回家以后，我对外面好像挺客气的。 对对对。 但是一到家了，我就不知道。就好像 哪根筋就不对了， 脱掉了一种外衣，不用演了，我把那个最不耐心的、最不耐烦的全都甩给了我的父母。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 我也是 啊。然后我永远觉得，你怎么不能有你自己的生活？你不要盯着我，你不要永远只问我你吃不吃饭，我吃不吃饭你不要管。可是后来我在做这个戏采访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磊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的老人他们很认真的在学习，他们在试图很理解我们，他们永远都是孩子，对，我的孩子太忙了，太不容易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在从我们这儿去理解过他们，我们老是强迫他们，你怎么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从集体一直走过来的人，他在他的时代背景里面，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欲望和自己想要的个人的追求压抑下来，去为别人服务。那么这是一个时代的特点，所以你告诉他，现在你为什么不能像美国老头一样，美国老太太到处全国去旅游，他不觉得那对，他觉得他所有的生活的重心就应该是为家庭服务，为老公服务，为孩子服务，你们好了我才好。所以我们他们拼命的在理解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却不能理解他们，我们也不能向他们和解，我们还要搞出很多段子来讥讽他们，然后唱了很多合唱的歌嘲笑他们，你们看，你看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其实他们是你换个角度来想，那个是那个年代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时代特点，你不能强制说你为什么不能像现在的我们年轻人一样，他们真的做不到。我们应该宽容和理解，我们两代人之间需要真正的和解。 来问问耿华吧，哈，吴耿华，你扮演完了这个小吴这个角色之后，哎，你觉得你会想起谁？你身边的某一位老人吗？为什么会想起他？ 哇， 主要还是我的姥姥。真的就跟观众一样，我在演这个戏，我是这个戏的演员，但是演完之后我也会想起我的姥姥。她在就是她年轻的时候，我姥姥文化程度非常的低，她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外几乎是不会写别的字的。然后在山东也逃过荒啊，在那个年代经历过来，就是我的姥爷当年打仗的时候，经过他们的村庄还是怎么样，他们俩结识并且相恋，然后我姥姥在好像身上只有几十块钱的情况下，从山东一个人连火车带走路带汽车追到了海南岛，找到了我的姥爷。 山东到海南， 对，那个年代的山东到海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爱情的力量，那种信仰。 对对， 我们这代人好像有在这方面有一些缺失，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儿，或者说一些没有那么生死离别的东西，就会瓦解，就会让爱情消失掉。 对 对，所以演这部戏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戏里面有提到过，主要就是说老人之间的一些情感问题啊，包括生活的问题啊，包括跟儿女，包括跟自己，包括跟对方伴侣之间的问题。这部戏演完之后，我就是会想起我姥姥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件事儿。 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把分手啊离婚啊天天挂在嘴边 对,、 啊、对， 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轻松和简单的事情，当然现在程序也是越来 越简单了， 越来越容易、 啊、确实是越来越容易，但是你不觉得你这样的生活就太不负责任了吗？ 嗯， 所以我回过头来想想、嗯、哎呀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的感情太真挚了，想要拥有他们那个时候的爱情，他们那时候的这种对于亲情的这种真实，太难太难了。 嗯，所以其实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嗯、是吧？ 对，是我们自己在学习，我也在学习婚姻的过程。 嗯 哦，怎么经营它，怎么忍受，怎么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理性来对待，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放弃了。 对，是、嗯、咱们也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咱们本剧的另外一大亮点吧，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采用纪实剧场的这么一种形式、 嗯、 这种形式它有哪些特点，让我们的观众看到了之后会有哪些新意呢？ 嗯，一个是我们其实有很多语言，我们在最后谢幕的时候会让大家看到，其实来自于这些老人们说过的话，比方说一切都来得稍晚了一些吧，其实是他这些人物原型，大家可以在这个戏的影像的部分可以看得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找我们的表演上的一种分寸吧。 嗯， 我不想让它就是有的时候太像戏了。 嗯 啊，包括语言的感觉，好像一到话剧就有了一种神奇的话剧腔调啊， 端着 那个让很多人都误解了说，说哦，电视剧啊这个比较生活啊，话剧就是那个样子。不是的，话剧也应该特别像生活本身的样子。所以演员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觉得现在的呈现比较像是真的很好，而且有的时候老人他就是慢， 嗯， 他就是会比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戏剧节奏要缓慢一点，他要找眼镜儿才能找到笔再去写字儿，哎，所以我希望大家看这个戏的时候，嗯，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慢慢的感觉， 嗯、 然后在这个慢里面其实是有。哎呀，让你想想可以发笑的，也让你想一想可以有点思考的，想想也会哎感慨一下的那些生活的留白吧。 嗯，所以其实是要让观众沉浸到这部剧的节奏当中啊，可能大家都习惯了戏剧就是几分钟一个冲突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模式，那这个剧反而要打破这种模式， 对， 平铺直叙的。那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剧场给大家的感受一定得是可以沉浸进去的，大家才能慢慢的去感受这样一种节奏。那比如说在灯光的设计方面啊，好像这个灯光师啊也是说这部剧专门以剪是合适的是哈、 嗯、 还有这个和三种用光方式，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整个这种灯光的布局呢？ 嗯，我们现在好像看到的舞台演出，由于为了追求快啊、用了大量的电脑灯， 对， 但是我其实很反感这种方式，就那个电脑灯格然后就还在那个光笔特别奇特所以在跟灯光设计朱琳老师的沟通方案上，他就是他用了很多特别写实的光源，就是看起来不经意的变化，然后有那个时间流逝，然后环境的勾勒，还有有的时候因为两个人是一个人，有的时候的重叠，有的时候把这个形象勾勒出来，让他突出他的孤单，又有比较暖的时候，又有冷的调子，他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和这个舞美合起来呢，他其实上是完全不破坏掉这个一个美术盒子，就是家庭一角，让你觉得特别写实。但是一旦这个东西一变化，它的那个写意感，它的象征感和诗意性又飘荡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影像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反正结合的还是蛮有趣的、啊、 嗯，对对对，我也看了一下朱琳老师写的一篇论文，其实他觉得就是他自己在咱们这部剧裁缝当中的用光那种方法他自己非常欣赏。对，他那篇文章就是把所有的细节都剖析了一下啊，当然我可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啊，他就体现了四个字，惜墨如金。他说要做减法，要简单一些， 是的， 太多的繁复的东西反而让这个舞台显得很累赘。 对， 现在咱们就是惜墨如金是吗？ 对，而且其实上简洁 契诃夫说过一句话，说简洁是才能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堆砌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出去看大街上的广告牌，绿的红的蓝的紫的粉的，灯光常常有的时候我看一点什么晚会或者演出，我觉得我们家电视机可能是坏了啊，怎么出现这么奇特的色儿，就好像越繁复好像我就使的劲儿多， 不是的，花的钱多一样。 对对，其实你想要简洁想要高级其实很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啊要追求一下吧。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在我们整个创作过程，这种简单的方式是我们一直都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理念。就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改了六七稿，就是希望它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就这个话是大家真的都能听得懂，是生活中的话，而不是经过很多的遣词造句或者是修辞方式呈现出来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我们所谓用的舞台上的技术手段，我们有想过这个事儿，说你看你是不是你我，因为我们也有多媒体，然后就是现在多媒体大量的在使用，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技术上特别说怎么样的地方，但是我们用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我们为我们所需，是我们的确觉得这种呈现方式有趣，因为毕竟还是年轻人在创作，他不会完全说没有一点点想法和创意在里面，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理念都建筑在我们要做减法的这个基础上，因为太多的这些东西给予到观众，他也会不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但我们可能就是会让整个就是这个沉浸感是来自于我们用最简单直接的这种东西来感让大家感同身受，是这么一个概念。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老去这样的一个话题，听到还害怕吗？ 其实我其实做这个戏的时候，最开始我还挺害怕这件事儿的，然后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采访，包括走到现在，然后这关键是最近这几天吧，我又从一个最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个戏。 我们有一个特别版， 我们这本次演出有本轮北京演出有一个特别版，主要是在于我确实可能对这件事情很着魔，我觉得我们一群人都很着魔，然后他们怂恿我说，要不你试一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尝试一下，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做过编剧了。然后做导演，然后这一轮我打算做一做演员。 你演谁？ 我演73岁的 我的母亲。 就是 小 吴的妈妈。因为什么想做这个尝试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想，我不怕老去了，我想体验一下。我在我这个虚龄37岁的这个年头，我想试一试73是什么感觉。我总觉得只要我们对未来做好了一个准备，他来的时候我就不再害怕了。而且我会用一种更宽容和更平静的心态来接受他。我们也有一个话叫做当你的身心什么怎么说的，哎呀编剧老师身心容纳的苦当你所经历的苦难越多，你的身心能容纳的欢乐也变越多。所以我想，哎呀，我想赶紧体验一下这件事儿。其实上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有一个私心，就是我从编剧的角度尝试了一次，从导演创作的角度又尝试了一次。那么演员其实他有一个特殊的创作方法，那我再体验一次，我对老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感觉，或者是可不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新戏，从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一遍。所以这几天在做这个新的尝试，很有趣。 一定会的啊。 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希望大家能够在5月30号到6月3号去国画先锋剧场感受这一部话剧《裁缝》。 也非常感谢三位哈，今天跟我们聊了聊人生， 是啊， 聊聊人生，聊了一下这部话剧哈。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这部话剧的主题曲，孙伯伦带来的《一生一程》，送给大家。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